拥有37。 曾经为这条捷运贡献没有来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不管是我前任的朱市长。 出席安坑轻轨通车典礼，还特别提到朱主席。侯友宜继续拼市政，虽然对2024依然不露口风，但面对郭台铭动作频频，似乎也令挺侯阵营感到焦虑。现在传出有人打算替侯友宜跟韩国瑜牵线，希望让韩家军跟韩粉抬轿侯友宜，组成侯韩大联盟，目的为了制衡声势高涨的郭台铭。 很大批的全台的韩粉，如果大家能够争取到这一个区块的支持，那在这个初选的过程当中，应当能够打获全胜。 郭台铭究竟会不会重返国民党，仍是未知数。外界分析，两年前结下的心结恐怕还没消。 他上一次其实已经吃过亏了，搞掉一堆钱，然后就什么事情也没办成。好，那么所以他这回抓了王金平，他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好，那如果你国民党不理我，那我就准备要自己选。 郭台铭似乎也是看国民党能拿出什么筹码。私下了解，郭台铭原本时候跟王金平、前立委卢嘉诚，跟与朱立伦关系不错的彰化同乡会总会长洪村谦有约，要谈的就是若要郭台铭回国民党，得确认2024就提名他。但随着媒体曝光而取消，传出侯韩连线，恐怕也是因为近日来蓝营出现郭朱佩传言，卡侯意味浓厚。 我们都愿意面对所有的困境，齐心齐力，团结在一起。 蓝营人选仍然混沌。根据三立新闻网民调，网友认为国民党最适合选总统的人，截至10号下午5点，郭台铭拿下第一、第二名韩国瑜，第三侯友宜。尽管台面上郭侯朱没人主动出击，但台面下已经暗潮汹涌。三立王家宏、王英全、郑凯中新闻报道。 敬爱的乡亲、士大夫、老兄弟、台湾头家，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陈碧伟。中国的国民党消息，为着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位置，各方人马绝招尽出，部署尽展，看起来就亲像一张炮马啊！一号位置的是侯友宜选手，伊伫最近一道2022年的比赛去走第一名，但是最近的状况并无好，而且血统不纯，虽然实力未歹，但是专家并无看好伊的出线。二号位置的选手是朱立伦，占到党主席的名，啊，另外呢，开炮了后，当然就会当轻松来走来权，而且也可以当更改规则，和其他的选手压力甲因创低，并且利用到中华中国啦啦队来替伊加油，声势未歹，有可能是一只乌马。三号位置的郭台铭，金光闪闪，随机千条，但大概比赛进程拢会是妖怪假势力，等人当攻击，有的时阵会等到火车过站。烦恼家己比赛姿势比比赛结果更加多，所以呢，最近出招吼，讲叫国民党应该将炮刀扭出来，让伊走啊，便出招轰动武林，霸气十足。那另外后部位置的这个叫韩国瑜，本来是伫水底咧受的，但是因为郭台铭甲朱立伦联手欺负侯友宜，今麦嘛传出讲侯友宜来寻求韩国瑜甲斗三公，今日节目卖替大家做上届专业的赛前分析。另外一方面，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党内初选刀刀见骨，有少年的挑战时代，有人选区跳来跳去，但是较侪呢，拢是亲蓝的选区。老的讲少年的是鸡啊，国国好，现任的议员讲外来拢来捡卵啊，也阁有人讲开记者会，讲党内的议员全部拢听话啦。结果记者会一开，身边无半个人，看到南投立委补选800万银啊。台北这边讲要世代交替的国民党，煞点点唔敢出声。到底是双重标准，或者有两个世界，也是共弄共兄弟？结果选的时阵，拢干那顾家己。国际消息，中国的失败家规啊，今仔日美国 FBI 来开箱，拍开发现讲啊，这内底有中国解放军来参与制造，另外阁有6间企业有可能来协助，甚至有使用着过去美中合作过的这个物件。所以呢，美国即马准备要全面停止着相关的科技技术交流。初估这粒失败鸡龟仔的成本大概将近2亿美金。中国方面先将鸡龟仔相关的文件甲论文藏起来。继续呢，伫外交部甲国防部发言的时阵，鸡母股。另外呢，伫网络顶悬阻碍着美国大使馆的发言。鸡龟仔乌白杯，认错道歉，巴结就好。 牵拖厝边，牵拖一大堆，让人感觉无诚意，又搁无法度解决问题。 经典赛即将在3月8号至21号登场，中华队作为 A 组 D 组队。 来宾：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安；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潮， 各位好，大家午安； 我们桃园市议员于北辰， 各位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Thank you, 好，大家好。 那稍后呢，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啊，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则报道哦。本来在民调最高的侯友宜，这几天不管是朱立伦、郭台铭、王金平、宣明志，甚至是韩国瑜，相继不断的哈、要出招啊，有的人是帮他，有的人是害他，但不知道为什么侯友宜突然从本来一定会是他，变成现在好像没有他。那这个是林传媒的消息哦。那他的标题是新闻幕后，侯友宜迟迟等不到郭台铭表态，支持者无奈看郭朱佩来卡吼。那新北市长侯友宜齁、他们的阵营传出不满，他说郭朱佩就是在卡吼，若党中央有意推动郭朱佩，就应该立刻宣布，否则只会让国民党总统选举这盘菜擦干软体炒到烂掉。那另外一方面也传出哦，半导体业的大佬叫做宣明志，宣明志也是之前促成杨文科跟高鸿安啊、在选前碰面啊，我们还记得那个画面上是手上打着一个这个应该是点滴的针管。那么这个宣明志呢，他极为支持郭朱佩。那据了解，其实国民党云林地方政见人士哦，也对郭朱佩可以说是赞不绝口，颇为支持。我想要先请教义川哦，这个为着选举，什么代志拢有啦。但是讲跌落神坛，这其实11月20几号选了，甲将士较无两三个月呢。侯友宜做唔了什么代志，朱立伦又搁出什么撒娇？ 是，就是讲，咱会记得啊，去年年底要选举进程，那你问侯友宜要选总统这件代志，侯友宜拢讲好好做事，好好做代志。伊当时若要选总统的民调嘛是上悬的，一个农历过年，咱。过年了，规个民调，规个拢改变。郭台铭雄雄，倒是足侪电视台诶，即媒体民调内底，拢几乎甲交好友伊拢，被变关啊，变关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让郭台铭啊，规个气势压起来了。哇，即摆好友伊拢无啥，啊，好友伊是过年前，大概即个农历年前，过年前诶时阵呢，好友伊就走出来讲一挂啥物两岸关系啦、国际贸易诶一挂问题。结果就讲唔到话，啊，讲唔到话了，伊到即马就规拢揪起，伊煞唔他讲。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马民调侯友宜好像到了他民调的最高点了、各位记得，在去年大概选举前，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是有见面的啊。侯友宜甲郭台铭讲哦，你过当来，你若要选，你若要选总统哦，啊，我就无选啦。这句本底是客气话，叫郭台铭信以为真讲哦。啊，我哪要算你就歪算来哦，所以郭台铭今晚得个拼了去。我们回到这个国民党初选的机制，国民党初选机制是朱立伦的定诶。啊，今晚呢，朱立伦大家知影，伊是会计学博士，台大会计系的教授，所以他现在在玩的跟他的专业有关，就是他在做一个杠杆，做杠杆。所以今晚就是甲这个好友伊讲哦，我讲哦。即马唔是假你尔，哦，啊个郭台铭，啊个韩国诶，啊毛个人是我呢，所以你啊个较加油诶，看要安怎筹算，看要安怎，你嘛爱叫人来讲，好，啊伊嘛甲郭台铭讲，讲哦，郭董诶，你买单倒来咱国民党啊，用国民党来算啦、吼，啊看咱要你若要倒来算，咱诶倒来办法，同舟计划 2.0、3.0、3.5， 看要安怎，啊你嘛讲一个啊办法出来，啊大家甲过来参详。安尼两个拢甲讲了，讲了下开人就开始呼啦，你知影？开始呼啦，足简单啊！这个好友谊就找旺旺啊嘛，蔡旺旺哦，张做伊咧张中国时报三版规个社论哦，规个郭台铭就甲抬落去啊！啊，郭台铭这边咩？哦，王金平嘛出手啊！哦，啊，这个宣明志嘛出手啊！地方派系财团徛伫郭台铭这边，好友谊这边呢？好友谊这边就这个媒体咧甲收听好。即摆这两边开始吵了了，朱立伦咧算啥呢？朱立伦足简单，到尾啦提名好友谊，提名好友谊就讲啊，咱家己的啦，咱家己的，哦，所以你看我定一个办法，即摆提名你啊，好， 伊嘛，到尾提名是郭台铭，伊也郭台铭讲，你看当时就是我大爷好友，伊来媒体落写，你有看到无？所以哦，咱家己的，啊，结果下骹啦，差甲到尾啊，朱立伦来讲，啊无安尼啦，我家己算好啊，因为哦，你两个拢相差，社会观感不好，最后还是我。可是国民党的初选提名办法，即个无人看到呢。就是咱来拍电脑哦，嘿 ，Word 档、开心档案都还没打开呢。郭朱立伦第一集拢还未拍呢，拢还未拍，连要安那初选规定拢还未出来。所以对朱立伦来讲，伊足简单，伊就是哦，恁两边哦，郭台铭交侯友宜两边先来混下了，朱立伦出来收拾，收拾了一个这功德配啊，到尾有可能伊家己算。所以规个规则伊咧用哦，所以现在的情势看起来两边。拢要补火啊！吼啊！朱立伦先徛落顶悬，看两边小吧。 以前遐我要补充问吼，就是讲即卖有一个报道叫做《宣明志》啊，吼，伊走出来建议讲会当郭朱配啊，郭朱配配了后咧，讲柯文哲会当来阻隔啊，国民党安尼讲讲会甲迄个郭台铭挺一个变袁世凯第二。嚯、哦！啊，伊这吼亲像台湾政治界拢因家己咧吵安尼啊，我来讲伊讲啥吼？伊讲与郭台铭友好的半导体大佬叫做宣明志，伊讲啊。咱吼先用郭朱配啊，然后呢，搁来柯祖格，这叫做三合一的构想，要来整合着国民党甲民众党来赢2024年。但是呢，这内底有一个较委屈啦吼，这个叫朱立伦。如果若讲郭台铭、朱立伦、柯文哲讲超好平台的话，朱立伦做副手，安尼足奇怪。所以呢，这个构想还对朱立伦来开出叫做丰厚的条件，不止头四年担任副总统，那后八年换朱来当总统。哇啊！这宣明志是什么款的角色？伊讲这物件，敢有你哪样白样，敢有法度接受？ 所以宣明志对顶界迄个高雄人咧算，去敲杨文科，去敲这代志。宣明志就喜欢当这个角色。宣明志这个人，伊的个性就是安尼，就是讲哦，这种事情都是我在后面 handle。啊，因为宣明志家己冇钱啦，吼、哦，所以伊来 handle 这代志，伊家己真欢喜啦。所以伊会甲这个人配来配去，配来配去。可进来对有一个人，大家忽略啦。就讲甲咱讲即几个了，搁有一个上重要迄个人，拢也会出手。迄人叫做傅昆萁。 哦 哦，顶间咱县市长选举、市长选举哦，咱小傅后山的吼，哦，气势足好诶，拢伊咧安排。所以今来对傅昆萁的角色也会去影响到这个朱立伦的这个决定。薛明志有薛明志的想法，这个情况都要讲诶。朱立伦在定这些办法的时候呢，他当然希望郭台铭这边开条件，侯友这边开条件，你哪边算你到底总共是怎样？所以薛明志就在多哦这一些这个套餐哦这些组合配配料这堆，我要跟朱立伦讲，我咱这堆就是谁做安呢？啊，你嘛来参加咱这堆啦，哦，啊侯友咱就卖插伊啊。 余将军想要请问一下哈，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事情？柯文哲选后第一个地方跑哪里？你知道吗？跑云林。 嗯。 然后呢？前一阵子啊，这个云林的议长哦，叫欧良多，好像也是国民党的，他出来讲说侯友宜在中南部没有票， 没有票， 引发包含王金平啊等等社会的讨论，说啊有票啦，只是票不知道是多还是少啊，这个反而哈、哦、没有加分，还看起来比较像揶揄。那另外一方面，侯友宜他对云林这个地方是到这个云林这个地方到底是对中国国民党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哦？另外，侯友宜为了争取云林，是不是不知道啦，但是他也去找了云林的一个人，叫做韩国瑜。啊，我们知道过去韩国瑜、张荣卫在北农的时候，可能有跟柯文哲密切的合作。那么到现在，云林这两个字好像在国民党的总统大选里面一直脱不了干系。我们看一下，这是联合的一则报道、哦，他说侯友宜为什么不敢明确表态？地方人士曝原因，而且只说侯友宜2024不排除与他合作。他是谁？据地方庄脚透露，有人居间为了侯友宜与韩国瑜来牵线，希望促成韩国瑜与韩家军来挺侯，代表国民党参选下届的总统。据了解，侯友宜没有排除合作哦。 侯友宜哈，韩国瑜在选总统的时候，侯友宜有没有帮忙？ 哎、欸， 没有， 好像没有， 没有呵呵这代 志，呵呵这 好事证。 那个时候是喝礼记， 喝礼记，所有的韩国瑜的行程，侯友宜都没有去。那么这一次他会去找这个，他要去找这个韩国瑜帮忙，为什么？因为他的气势开始往下掉。侯友宜的气势为什么会往下掉？挺侯友宜的是谁？挺侯友宜的哈，是旺中集团，蛮挺他的。 哦， 旺中集团对于郭台铭不太友善，为什么呢？郭台铭要撕人家报纸嘛，人家心恨仇记到现在，可是有这么重吗？旺中跟郭台铭之间的心结，真的是因为撕那个报纸？其实真的不是啦，一份报纸几块钱，咋扣你啊？ 对不对？你真的要化解这个心结，买一百份陪他就好了，不是撕报纸的问题，是如果让中国国民党这一次2024年这么乐观，谁出来选？反正你只要国民党的初选过，一个拔蜡出来都可以选上总统，那请问对岸的共产党还有斡旋的空间吗？没有啦，共产党就被边缘掉了嘛。共产党如何有越有这个斡旋的空间，让你国民党两支人去斗，斗到最后，我支持的是谁才是真正的扛把子，最后才会出来代表国民党出来选，然后就会选上。 嗯， 国民党就那、这个共产党就有空间啦、啊。 嗯， 所以现在就让你看朱立伦没有竞争实力了。说句实话，朱立伦2024是真的要自己出来选总统，朱立伦很清楚，他已经选过了。他如果说包含党内初选，这次再选选三次了，仅次于宋楚瑜，他不会了，真的他不会再出来选，这一次不会出来，我没有说下一次哦，这一次不会出来选，这一次观其言，听其行，让侯友宜、让郭台铭两个中间产生一个最强的，你看跟朱立伦讲的像不像？我一定会推出一个最强的，是谁？先不说，让侯友宜跟郭台铭去撞、去冲撞。可是侯友宜现在慢慢趋于劣势，为什么趋于劣势？他找了一个2020年的失败阵线联盟， 是 啊。韩国瑜就没赢啊，你去找韩国瑜支持你，如果韩国瑜这么强，他再选一次就好了。你找了一个是2020年输掉的选输的人，然后郭台铭找的是2020年没有投入韩国瑜辅选的人。所以你看薛明志当时有表态吗？郭台铭有表态挺韩国瑜吗？没有，有的话也不会十几个大佬出来劝郭台铭七月份就放下执着了齁，就不要再出来破坏团结，所以郭台铭才退党的嘛。所以郭台铭这一部分的力量是2020年国民党掌握不到的。 对。 那好，韩国瑜这一部分是国民党在2020已经用的，已经用掉了。所以侯友宜跑去找人家，那当时2020年人家在选的时候，你有帮人家吗？你有拼了命去帮韩国瑜吗？所以韩国瑜现在想法就是说，你看你来找我，表示还有力量。可是韩国瑜绝对不会表态啊。现在韩国瑜变成国民党党内想要有选举企图的万灵丹啊。罗志强也摇啊， 嗯， 罗志强昨天吧宣布要参选这个台北市的大安区的立委，他也把跟韩国瑜在一起同框的影片拿出来，这叫没出息，你知道吗？你不是动辄百万粉丝支持吗？对不对？上从外太空下到巴拉圭、非洲、南美洲都有支持你的吗？ 对，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把韩国瑜拉出来？那你当时你真的是韩粉自居吗？罗志强不是韩粉啊，罗志强是马粉 啊。 那你为什么不把马英九拉出来？你为什么把马英九请出来？为什么叫这个高金素梅当你的荣誉委员？为什么不找马英九？你为什么不找马英九？马英九就没有要挺你嘛？马英九就讲嘛，哎，对于党内的团结，我一定乐观其成，每个同志出来我都很赞同，所以说这个荣誉主席还是免了。我不相信罗志强没有去请马英九当荣誉主席，荣誉的这个竞选总部的主委是马英九不要，他绝对不要，因为万一国民党到时候没有征召罗志强嘞，马英九不就又闹一个破坏国民党党内团结，所以马英九不会接。所以为什么罗志强这次出来选大安区的立委找了高金素梅？因为高金素梅他不是国民党的，没有破坏团结的问题。可是大家看齁、哦、朱立伦处理总统这一个难题，我觉得一点都不难。他会往后压，绝对不会像上一次吴敦义先处理总统的问题再去处理区域立委。朱立伦一定会先处理区域立委的难这个题目，因为区域立委的这个选举的问题对朱立伦来讲易如反掌。我真的跟你讲，这些小鸡、这些吵闹小鸡不要斗了啦，你在朱立伦手上就是一个棋而已啦。为什么呢？台北市总共国民党现用四席，民进党四席，那挑战的空间很高啊。另外四个区域为什么这些想要选的人不去？ 民进党有四 席、民进党三席啦，加一个林长佐。 嗯， 对对，非国民党的有四席啦，吴思瑶嘛，林长佐嘛，还有这个何志伟嘛，对不对？高嘉瑜，非国民党的四席，所以国民党要挑战台北市立委空间很大啊，有四个地方啊，啊，为什么一定要斗同志呢？对不对？你不选择去挑战、去奋斗，而选择回来斗同志，这没有意义嘛？所以朱立伦的做法很简单，你们去吵，你们去调，你们去民调，你们去吵闹，吵闹完之后，对不对？想要选的人，我就征召你到艰困选区。对，罗志强这么强，去拼何志伟啊？ 对。 对不对？你这么强去拼高嘉瑜啊，你去占林长佐啊。那徐小新就讲的话多有趣，他在广播接受广播访问的时候，他说没有啦，我就算去林长佐的选区我会赢我也不会去。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有根的，我不是无根的浮萍，我一定锁在我这一区，我会拼到底。那间接是在打谁啊？在打罗志强嘛。罗志强大安区当了三年的议员，跑到桃园要选市长嘛。到桃园市长五月份宣布选市长，开始募款，说什么三天就募超过1000万。 然后户口也在桃园龟山买了房子，然后6月6号断肠时他就宣布他难过，心中难过，他选择成全张善政。那他说没关系，桃园的乡亲我不会离开啦，我一定深蹲啦，我只是先去台湾各处去走透透去行脚，走完后会到回到桃园，回到桃园宣布说我要选大安区。诶，我真的觉得桃园是笨手还是桃园是塑胶。桃园的乡亲当时你要选市长，诶，大家募款给了将近1000万的让他去选市长，选完有跟你讨回来吗？没有啊，没有啊，祝福你认为说你会深耕桃园，留下桃园帮我们奋斗。桃园市国民党党部据我所知侧面知道有安排罗志强去选巴德，去站赵振宇。你知道吗？罗志强到了巴德去跟这些眷村妈妈一讲话之后他就不选了。眷村妈妈说什么？你不要挑战小赵啦，小赵对我们很照顾啊，他是从小在我们眷村长大的孩子、啊、没有离开过。间接就是讲说你从哪里来，你很有战力，你很有空战，你从哪里来，不要来挑战小赵。所以罗志强摸摸鼻子就回大安区去了。啊，回大安区钟沛君不爽啊，钟沛君不爽，可钟沛君不能讲你知道吗？因为毕竟都是年轻世代，罗志强说年轻，小我2岁算年轻，那我也算年轻啊，对不对？其实不要说年轻与否，你够不够力，你有没有正当性。所以我真的齁，国民党你要跟朱立伦斗，朱立伦这个精算师法规拿出来，规定放出来，征召你你就完了。 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讨论。 中国人的航空强国梦 一不缺，虽然外界援助将陆续介入，但是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这一站来到新北市党部拜年，但放眼望去，新北市大家长侯友宜和曾表态挺侯选总统的新北议长蒋根煌都缺席了。虽然人没到，但侯友宜还是准备了元宵提灯和红包，只不过也有人现场互尬。新北市议员林金杰手上拿的正是来自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红包，似乎是在替2024提前暖身。 这些最优秀的候选人，我们的侯市长是典型的代表，未来我们更是要秉持这样的原则，走对的路，提对的人。 就像在跟侯友宜喊话继续守住新北市。而在郭台铭松口表态正在等国民党的提名办法后，朱立伦隔一天也立刻有动作。9号上午到新竹市党部团拜，朱立伦也跟郭台铭爱将高虹安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不止令外界联想难不成是郭朱配有谱了，更被解读郭朱联手压制侯。 不管原来是我们蓝色的或白色的或其他颜色的，只要是非绿的朋友，我们都会团结在一起。 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恋旧恶，不变纯言。 但郭台铭要选也有难关得克服，因为郭台铭2019年9月宣布退出国民党，按照国民党规定退党满4年后才能再申请入党，但时程推算下来肯定赶不上国民党内总统初选。 再开另外一个 2.0 的一个同舟计划让他可以回来。 国民党2024究竟要派谁出马选总统？尽管提名办法八字没一撇，但挺侯挺郭两派人马互相较劲，台面下已经暗潮汹涌。三立新闻黄先生、周凯，新北市报道。 我朱立伦、郭台铭、侯友宜，甚至是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对政治发表意见的点亮基金会是理事长嘛？韩国瑜，哇，不断的被搬到台面上来讨论。那么现在呢？大家讨论的集中焦点呢、啊，包含从郭台铭选应该是过年的时候去发那个国泰民安的红包，让人引起遐想。后来又在美国发了一篇这个叫人在美国心系台湾，一直到新闻刚刚要讨论他的时候，发现他正在高雄的佛光山这个吊唁星云法师，然后在当下讲出一句话叫要这个等国民党想办法，可以说是想要参选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郭台铭上一次啊，可以说初选没有过之后就不好意思讲叫做翻脸不认人，但是讲比较平和讲就退党以保清白，显然他是并不支持或者是这个并不力挺韩国瑜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那现在要回来，第一个形式上制度上要解决，流程上要解决。第二个，他过去有人说2020年的时候他有没有出力？没有吗？郭台铭没有出来帮国民党讲话。那么现在如果让他代表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国民党又能不能够真心力挺呢？余朝老师怎么看？ 政治哦，还是实力原则啦。当然情义恩怨呢、基本上还是存在这样的变数。我还是很快先补充侯友宜哦。侯友宜的因素啊，还是像余将军刚才所说的，简直是新仇加旧恨。 原罪是什么？原罪是省级情结啦。许多深蓝啊或是国民党外省精英啊，认为投射在侯友宜身上是不能再出现一个李登辉第二了，所以这是侯友宜的原罪。那么新仇旧恨是什么？从韩国瑜的大选，从中二的补选，从四项公投之中呢，侯友宜的态度啊，很像民国初年的军阀一样，按兵不动，最像谁？最像阎锡山呢、啊？那些军阀打一打去的时候，隔岸观火斗，坐收渔翁之利的，就是阎锡山，吊一下书袋。所以在国民党许多人眼中，你的民调高就是你故意保持跟国民党的若即若离，你独善其身，你按兵不动，结果现在要我们来挺你门都没有。这就是侯友宜现在的困境嘛。这对朱立伦会有若干启发哦。侯友宜从民调很高，现在跟啊郭台铭快打平，而且呢是黄金交叉的趋势，对朱立伦的启发是什么？其实民调如流水，更何况我有来丢的优势，主场优势在我这啦，民调啦，制度啦，齁，还有不分区啦，立委的提名都在党主席手上，这个筹码很好用。接下来先讲郭台，再来讲郭台铭啊。郭台铭也是新仇加旧恨。2019年9月初选结束之后，郭台铭透过他的发言人，我记得是那个记者出身、主播出身，叫蔡庆宇啦。 哦， 简单来讲，麦克跟国民党勾勾敌，这什么话？昨天呢，我在三立的节目《N 国有》大概很让我们观众听过了嘛。为何你爱着别人啦？我跟你参无高，水无流，对不？今麦无要跟你勾勾敌啊，要惊个爹咯。虽然郭台铭不会讲这些话，但是呢。去解读他那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我对国民党有恨，我被你们煽动出来参加这个初选，搞了半天是拿我为韩国瑜作嫁，韩国瑜啊，基本上还是啊，你国民党吴敦义的最爱，上次呢被耍猴戏嘛，这次如果要回来，我要把三年多以前的这笔账全部讨回来，要价甚高，制度要为我设计好，还要帮我铺红毯、撒花瓣。这就是郭台铭现在的心态嘛，因为呢口口盖重要啦，有资源争好啦，但是呢不论是郭台铭跟侯友宜都看不起，什么意思呢？除了朱立伦有党机器之外，国民党地方派系在去年选举是谁操的盘？是朱立伦啊。所以呢如果这些人呢要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彰化啦、云林啦，这些都是中台湾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大本营嘛。现阶段他们可能哦都要去挖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名目上是谁？以前是韩国瑜啦，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朱立伦嘛。好，这是郭台铭的盘算，要就风光把我娶回家，而且我是大房，其他的呢通通呢都不算是啊台面上的人物。郭台铭要价甚高啊。接下来讲朱立伦，朱立伦有三大优势，主场优势一起东出线嘛，但二跟三是什么？靠地方派系哦。我刚才讲过了，去年九一大选，与其说是朱立伦的胜利，国民党的胜利，不如是朱立伦跟国民党地方派系的胜利，这是朱立伦的筹码。但是各位要了解一个更重要的地方，有个紧箍咒，他会带在呢，将来可能被我提名，甚至呢，虽然总统候选不是我，那呢紧箍咒是什么？两岸关系嘛。他现在好像快要拿到呢独家代理的品牌哦 ，Solo Agent 啊，将来国共之间的交流，我跟各位说，国共四大论坛，朱家跟国民党中央，朱立伦他们就掌握四个之中的其中三个，国共论坛是党主席的，海峡论坛是副主席的，然后呢，高玉仁有一个上海和平论坛，国共论坛国民党的管道的其中四个。朱立伦快要掌握三个，下一个是萧万长的紫金山企业家峰会嘛，所以任何一个国民党要跟中国交流、跟中共交流、打交道、论述的、啊、台商啊，现在握在谁的口袋里面？朱立伦的口袋里面，这个筹码更厉害哦。谁就算我朱立伦最后啊只当副总统，可是个副总统又会兼党主席的哦，这个民进党哦。现阶段赖清德当副主席副总统兼主席这东西哦，民进党比较有逻辑啦，因为现阶段嘛。可是对朱立伦来讲说，阿内亚没办呀，其实我是地下总统啊，如果掐住了两岸掐住了中国啊，总统的职权都外交两岸国防，我基本上又握有主要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啊，其他 其他不要说是配角，本来是配角的人为什么当主角，他们都会奠定说我自己啊有什么分量。韩国瑜认为他有韩本，薛明志这个角色最特别，我不看齁，很少看齁，商人这么爱搞政治的。各位要了解薛明志在2015年的时候加入哪个党，很多都忘记了齁，民国党。哦，大家记得有个政党叫民国党嘛，有人说他是国安党，有人说他是高科技的政党，有人说他是宗教党，其实这个党就是三合一啦，有钱人，国安单位退休的高层，再加上呢宗教信仰，三合一哦。没有想到台湾有个政党叫政教合一啊，叫民国党。薛明志那个时候是投资民国党的，现阶段呢又转进什么，他的价值就变成是蓝白之间的枢纽。柯文哲有没有那个眉目，没有啦，至少新竹当地的地缘杨文科啦、高鸿安啦，基本上都以啊宣董为马首是瞻，他想把自己呢嫁接成为蓝白之间地域政治之间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更遑让他也有办法影响到科技业，这是薛明志。啊，韩国瑜叫加干丹嘛，韩国瑜基本上因为假贵低腾哦，政治像模糊一赶快了，跟马飞一样，他当然希望又能够得到呢万人簇拥的那种高潮跟快感，所以韩国瑜啊是天生政治重物，在国民党现在呢扑朔迷离的、哦、各怀鬼胎状况之下，他会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的。 郭台铭的总统之路有这么简单吗？我们看这一则报道，郭台铭披蓝袍参选2024总统，蓝委敲边鼓说不排除要启动同舟计划的 2.0， 意思就是要让他想办法可以回来。但是呢国民党的立委郑立文说、啊、这个就太现实了。为什么太现实？以选总统为前提来回国民党。那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媒体叫做中国时报，过去都比较坦白讲就是比较以蓝营里面的消息为出发点。这个有点多啦齁，我一个一个念啦。来。这个是2月10号李敏快评写，没有人欠郭台铭。他的意思就是郭台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意人投机客。好。2月10号郭台铭勾勾顶，朱立伦请你不要重蹈覆辙。2月10号中国时报，国民党若再为郭开巧门 ,2024 未战先败。还是2月10号中国时报，国民党应汲取教训。另外一方面郭台铭他最大的敌人，因为现在看起来朱立伦这个卡关刷跨背鞋，他在后面啊看把这个郭台铭推出来，很多人现阶段说是郭朱和，又一说是让郭台铭跟侯友宜先打一架。侯友宜每次媒体问他说啊 ,2024 选不选呢、啊、他都呈现一个哈哈哈随缘，刚刚还有念佛经是不是就反正就是不着边际，他没有打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什么不请之友等等。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人家就问说，哎、欸、啊，你真的不选哦？哎、欸，他不回答，不回答之后，私底下被爆料说啊，他其实一直都在找民调公司。民意姐告诉我们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有啦，因为侯友宜哦，他就是担心自己被做掉啦，所以哦，他担心这个被朱立伦做掉嘛，所以他开始就是去找，就我们了解啦，他有去找一些媒体公司啊，公关公司啦，哈，就讲说，哎呀，你们有空啊，可以帮我们做一下这个那个民调啦，哈，意思是说适时去做总统大选的民调。那当然意思很明显嘛，你帮我做高一点嘛。可是你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说现在的民调，当然侯友宜大部分还是这个一枝独秀，但是不要小看哦，郭台铭也不是省油灯，郭台铭。侯友宜在那边鸭子划水，就我了解，郭台铭也有，所以等于说民调公司，你说要做谁比较高，我觉得未来还要再看，因为不要忘记哦，之前 TVBS 有一份民调是把郭台铭跟侯友宜做到同登同分，两个人都35哦，35%都占据第一，所以我觉得说，不是只有侯友宜在公关公司这边有民调公司有实力啦，其实郭台铭也有，这是相对有趣的。那他们最主要目的就是还是要逼朱立伦啊，齁，就说诶、欸、我现在民调高啊，你不能齁，就是把我偷偷把我这样给我做掉啦，齁。不过我觉得刚刚 Thank you 你有讲到说那个统媒中国时报，你引用很多中国时报的报道。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啦，中国时报为什么他这么反郭台铭，那是因为之前有那个夏普案啊，有没有、郭台铭就是因为收购夏普案那件事情，那那个中国时报就说啊破局了，一开始就给人家写嘛，郭董很生气啊，那时候还召开一个记者会，当场撕掉中时报系的报纸，从那个时候哇，那个整个蔡汪汪中时集团是整个冰斗诶齁，所以不管郭台铭什么事情就开始修理他。 但国民党里面一定也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啊，就觉得你2020选一半，那什么初选没过就直接 退党。 有啦，就是你刚刚讲郑丽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郑丽文就开始先开刀了嘛，所以他今天在脸书上讲说，他说第一个国民党不是没有王牌，有没有哈？那第二个他是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啦，我们国民党里面有侯友宜啊，不一定是非郭董不可。第二个他讲的更明白嘛，他说你郭董你就是为了要选总统，然后再要回到国民党，他觉得这个是政治算计太多了。那事实上其实不止郑丽文啦，前几天我跟这个慧珠姐同台，慧珠姐就直接讲了，她在就是他们有一个团新春团拜的场合，当时朱立伦也在，还有一个军方的大佬有来，他当场那个军方大佬看到朱立伦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也要好好处理郭台铭的问题，不能让他回国民党，就直接当场就直接呛朱立伦这样。那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国民党就是现在当然有一派人在嚷啊，但是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反弹，所以我才会说郭台铭就他在那个声明里面讲说，那个要叫朱立伦帮他想办法，他想办法不是只有解决说他要回国民党的初选办法，他其实要叫朱立伦去帮他处理这些反弹的声音，你一并要解决。那大家刚刚都在讲嘛，郭台铭退党的这个声音啊，Thank you， 我跟你讲，我真是很有先见之明。我从2019年就留到现在。对，郑丽文啊，郑丽文大家印象深刻嘛？当时就是连战、马英九这些人啊，都在挺韩国瑜啊，好，都挺韩国瑜，意思就是叫郭台铭，你要这个哦，就是大家 知所进退。 对，知所进退，所以郭台铭看到这个声明才会非常的生气，然后就退党的声明嘛。那所以郭台铭要朱立伦去解决他回党的办法，这个只是言外之意，重点是这些人你解决了吗？当时连战马英九，就我了解，郭台铭跟马英九都还没有，都恩怨都还没有解哦。这些人当时这么多人呢，都反弹呢，都反弹你郭台铭选呢，叫你郭台铭要退呢。那所以这些人的反弹，还有韩粉的反弹，你解决了吗？所以我觉得郭台铭他是一语双关啦，这个绝对不是说只有你要回国民党的办法这么简单。他回国民党不是想要当阳春党员，他最主要就是被酸总统嘛。所以这办法很简单啦，办法你只要因人，反正那个游戏规则都是党主席在说嘛。那重点是这些人的反弹才是最重要的啦，哈。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啦，说现在看起来啦，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朱立伦自己想要选啊，朱立伦这想要选的这边盆啊，他当然知道说现在形势比人强，可是他心还是在痒，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拖到3月4号？他目的是说，如果3月4号南投立委他可以再下一层的话，他就连四胜哦，连四胜你给他两个月的时间，好，他开始自己这样 promote 自己，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再冲一波，因为郭台铭有他这个有他不可控的因素啦，齁，而且郭台铭也有很大的，他有很多的问题在，那侯友宜当然也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朱立伦会觉得说，好，那没关系，反正你们两个都有问题在，到最后还是轮到我，可是我还是要讲最后一句啦，现在不要讲什么郭朱配卡侯啦，你只要郭台铭回国民党其实就是卡侯了。 对，没有错，我们搞 不中一样。其实呢，那个郭台铭啊，跟中石之间不是只有，其实他是并购投虚霸失败。后来呢， 听起来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 媒体人就配分。 欢迎登来 ，Thank you 新台湾国民党吼，选一个总统，一个立委的初选，大家意见全聊聊。啊，但是安那呢，有一个人先跳出来。这个党内也没有征召，也没有这个跟大佬讨论，这个人叫罗志强，可以说是从2018年至今用嘴巴选举选过最多场的人，从总统、立委、台北市长、桃园市长，你想得到的他几乎都提名自己一遍了。然后呢，在现在这个阶段他跳出来说要选大安区立委啊，我不知道在地的议员或是国民党内部怎么想，总之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动作。但是在记者会里面啊，大家的重点不是在于啊他为什么要参选或是对自己的胜算把握，反而都是在问国民党内部总统或者是党内初选的事情。比如这里有一个记者他是这样问的，他说啊，对于国民党2024总统人选看法如何，是否赞同征召侯友宜？那他回应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家有当家的难处，走路的人不要挑担的苦啊，怎么讲一大堆啊，我看一下啊。总之呢，他说侯友宜、郭台铭都有各自的好，更笑说抽签算了，他说政党轮替的机会很大。那我想要问委员哦，国民党真的是现在信心满满，然后甚至是在这个比较说深蓝选区大家抢破头以外，刚刚提到的一个报纸 一天内连出四篇专栏哦，社论还不讲报道跟其他的政治人物，就你知道这种社论专栏就是一定有他的立场嘛，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怎么看国民党里面的现在的选举状况？你觉得这样子正面吗？对社会大众有加分吗？ 首先，我要感叹这个人为言轻哈。我最早讲说郭台铭跟侯友宜在官高面前寡妇，没人写新闻，就罗志祥讲抽签。 我们这个没有字幕，你再讲一次那个刚刚。 我说那个我最早是讲这个郭台铭跟侯友宜哈，因为他们都姓关公嘛。 对。 对不对？那我们就在关公面前寡妇嘛、哦，对不对？那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妈祖托梦给我这样子一个这种很奇怪的君权神兽的。 你们的党主席以前还有淡水阿嬷呢， 淡水阿嬷是亲这个什么是选民啊，不一样啊， 哦、是人。 好的，好了、啊，不要扯远，回到这边啊。我先讲一下，我先讲一下罗志祥讲抽签哈。当然，他其实不是在记者会讲第一次、嗯，他那天早上在那广播节目其实就讲过了。那他会这样讲，很大原因在于说，现在不管是郭台铭还是侯友宜。对国民党支持者来说都差不多强差不多好，所以支持者各半，所以你真的很难选。所以回到党内的我们这些这个民意代表的时候，我们在回答这问题的时候，老实讲我们也很为难，因为我们觉得他们的确各有各的好，所以还有这个方式哦。那老实讲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好像人才济济啊，刚刚宇哲老师光是点兵点将讲完国民党的总统可能的候选人就花了十分钟，你知道，所以看得出来好像很多人在抢。但是老实讲，以目前而言，台面上比较多的主要三个哈，侯友宜、郭台铭跟目前还有台湾叫朱立伦哦，我觉得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个软肋哦。侯友宜软肋在于他入场的方式，不是时机点哦，不是早跟晚的问题哦，而是说他整个起手，他怎么样的起手是能宣布说他要选总统，而这个制度。适不适合他，或他觉得有没有利哦？那郭台铭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如何回国民党的问题哦。那朱立伦当然是他民调，他如何不是变第一名啊、哦？因为他老实讲，现在没有特别大的政治事件的情况之下，要变第一名，我觉得是需要点难度。但是他如果他这一段时间他假设民调大幅的上升的话，老实讲他也会成为可能候选人之一哦。我们先聚焦在郭台铭的事情，郭台铭能不能回国民党这个事情，老实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伤害了。可以回跟不可以回都会有支持者赞成跟不赞成，你就看我们就看到譬如说中时他基本上他就是说他不希望郭台铭就是回国民党，好，他的社论跟他的言论都是这样子，但有另外一批认为说郭台铭应该回国民党。那从我的角度而言啊，老实讲我是支持他要回国民党参加初选的。我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我支持他，原因是今天郭台铭如果他今天你不让他回国民党，如果他今天想代表国民党参与这个初选的话，你不让他回去的话，会有一批支持郭台铭的人说啊，你看国民党又在玩这种卡人的戏码了，郭台铭想选不让他选，你又提前分裂了。所以我觉得减少这分裂的情况之下，你就是用一个公平的初选制度啊，让所有想要参选的都进入到这游戏规则里面，你才可以一决雌雄啊，你才让彼此真的就是选输就闭嘴不要讲话。 我待会继续让你讲，你刚刚的论调是让郭台铭回党参加初选。嗯。俞北辰将军刚摇头摇到领带都松了，跟你讲。 不可能。你郭台铭讲什么看国民党定出的办法我能不能接受，我能不能接受初选不会回去了。你就我你找我回党了，对不对？ 所以郭台铭只要是候选人的位置没有要跟你初选。 你就是唯一找我，否则不要跟我谈。就是这样。郭台铭上次被韩国瑜羞辱一次还不够吗？啊！我跟你讲，不会第二次了。郭台铭就是说，如果你来找我回党，就是要让我当你的总统候选人，那侯友宜你就不要选了，就是这样。 侯友宜啊，怎么办？ 啊，假设郭台铭真的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也无妨，因为他就是我们可以对外面讲说， 表示你提出的办法不是办法， 不是代表说基本上今天不是国民党把门关起来， 哦，而是他自己不回来， 他自己不回来，所以当然我觉得国民党也可以跟选民交代说这个是有这个过程哦。那当然回到郭台铭的事情啊，郭台铭他今天他回到国民党，他能不能回来？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分裂、一个对立的一个言论哦。那但是问题是，老实讲，他今天回来，目前制度上。我认为其实当然你说什么同舟计划 2.0 或干嘛我都觉得这是党中央他可以透过他制度改变是可以处理的、哦。那当然有人会觉得说啊制度就是制度啊啊他就退党啊。但也有一个说法说他当时被这个撤销党籍。 撤销。 他的那个撤销党籍的那个文件齁、哦、其实最后是没有送到党中央去的。所以他目前有一个说法是说那个文件还卡在台北市党部，那他其实党籍没有完成，那我觉得无妨啊，到最后就是说国民党要一个方式让郭台铭愿意回来，而且我也觉得郭台铭 你觉得朱立伦想不想让他回来？ 我觉得朱立伦应该是很想让他回来的。 想让他回来。 因为老实讲目前客观的这些制度上齁，譬如说我们现在讨论国民党可能有点分裂的问题，这个议题在一个月前是没有人在讨论的。 那为什么现在被讨论？因为最近郭台铭新闻不断起来之后，成为第二个很重要的太阳，变成郭台铭跟侯友宜这样变成一个分裂。那你说这个制度一直初选制度一直往后拖， 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在讨论制度啦。我现在是在想说郭台铭要不要回来，跟朱立伦想不想？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你一直把初选的时程跟制度哈没有明确的说明的情况之下，让大家把各自不同候选人吵起来，这样一个客观局势对郭台铭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所以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当然会觉得说，哎，党中央目前对郭台铭相对友善。所以你为了减少这样分裂的情况，当然我也必须说国民党比较可怜。民进党赖清德也没有说要选总统，但大家都知道应该就他选的，所以也没什么初选时程的问题，大家不会去讨论。所以国民党现在二月中刚过完年就已经讨论说啊，赶快决定初选制度，赶快让决定一个候选人定于一尊，大家好好去 定。其实你们可以定于一尊啊，只是大家不相信那一尊会赢而已啊。最早不是朱立伦吗？后来不是侯友宜吗？ 没有啊，我没有， 是你们自己不要定于一尊。 没有，我们不决定定于一尊会赢。当然定于一尊之后出来之后，而且出来之后就有机会选赢。最后我要讲啊，国民党并没有觉得这次总统大选乐观，上一次的前车之鉴都还在。好，上一次地方选举选赢，然后在总统大选大败。好，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乐观的理由啊。 广告回来，宇韶老师上一节要讲的讲给你听。 女子受困100小时。 我有攻击过任何一个跟我竞争的队，我从来不。 国民党立委费鸿泰上节目大谈要争取立委连任，但这番话立刻引来日前才喊出要世代交替取代费鸿泰的徐巧芯踢馆。徐巧芯在留言区开呛，被委员说从不攻击对手，我认为攻击对手要毫不手软，用力击倒对方。底下更有大批网友加入战局，要费鸿泰把位子让出来，再度引爆两人战火。 开了很多的记者会，其实我们针对很多人，不包括论文啊，还有高端，我攻击的还不够厉害吗？ 乖乖待在立法院的记者会做传统的攻防，当然是一种选项。对民进党来说，我要成为他们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至于徐巧芯不断声称费鸿泰曾经承诺要交棒给他，费鸿泰也完全不认。 我对每一位我都是鼓励的。 是。 至于他讲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印象。 他记性可能不好，那我记性可能很好，差别就只是在这里而已。 但国民党内不止这头在吵，就连10号宣布参选大安区立委的前议员罗志强，也被自家前辈蔡正元开呛，说一下想选总统，议员没做满，又要选北高跟桃园市长，现在又要选立委，当自己是万用插头吗？为了争抢立委提名，蓝营上演党内互打，茶壶内风暴，短期内不会落幕。三立新闻刘汉信由播 SNG 小组台报道。 这边是松山信义徐巧芯，那边是大安区立委罗志强。那国民党一个世代交替的议题哦，打到后来现在已经是看起来叫做以下犯上啊。当然两边的角度不同，说的话也不一样。但是党内初选，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所以让人家觉得，是不是现在是？不管大的小的都在撒野，所以费鸿泰说：“我没有承诺直接交棒哦，我不光被毁算哦。”徐巧芯说：“那他的记性不好。”宇韶老师怎么分析？ 费鸿泰啊，虽然政治立场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呢，费老终于感受到徐巧芯跟战斗蓝呢、是用什么方式呢来对付政治上的异己。有一次呢，三立有一个主持人，但不是 Thank you 啊，只是在我脸书粉专留个言哦。徐巧芯来呛就算了，下面呢有几千则留言，全部啊都是网军账号，一看就知道，因为没有个资嘛，没有动态嘛，没有头像嘛。徐巧芯过去用这样的方式啊斗陈时中，斗民进党，现阶段呢国民党的既得利益的老前辈们，你终于知道民进党去年这些人被人家攻击时候的痛苦挣扎跟无奈。但是呢，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徐巧芯理亏，对不对？但是呢，我两边都说一下，这是国民党啊，不要说世代交替，世代交替，这叫世代斗争。一边是什么？各位觉得很有趣吧？老一辈的观众啊，应该看过一部电影叫《投名状》，大家都以为《投名状》是那三个帅哥刘德华、金城武啦、跟李连杰，不对的。真正的投名状啊，是那三个老头的顾宝明啊，还有那个长风啊，这就跟国民党的老人一模一样，平常勾心斗角，平常高来高去，遇到出头鸟的时候，秦惠珠跟费鸿泰很好吗？不是的，他们有危机意识，简单来讲，不用杀人就自己变成投名状了。 棒打出头鸟，口径一致。为什么？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游戏规则是我们说了算。所以说呢，国民党是老人政党，对年轻人素来都不太友善。国民党年轻人怎么办呢？三条途径。 世代交替，盛嚣尘上，国民党立委初选杀得刀刀见骨。刚刚宇韶老师哥，宇韶老师讲到，年轻的国民党员有三条途径： 第一个烧好香嘛，做好事嘛，求下辈子投好胎嘛，对不对？只要呢是呢，爸爸是谁，阿公是谁，对不对？桃园县长就可以有祖孙三四情，都是吴家阿公做，老辈做，家弟啊好生啊做，都有国民党嘛。第一个叫做啊投好胎，第二是呢跟对老板，跟对老板也有风险哦，因为啊国民党的斗争是树倒猢狲散哦，你对着头家头家斗哦，你一定好让点名啊做记号，你可能也难翻身啊。第三个是什么？新途径哦，詹委员年轻有为，但是凤毛麟爪很少，詹委员没有任何背景嘛，因为他我学弟嘛，我对他也很熟悉嘛，这第三条途径。第三条途径的多个方法是呢，多点战斗蓝加持哦，就像徐小清这样的斗性坚强。我说国民党年轻很悲哀，是国民党一个中生代的跟我讲，我们活在国民党多辛苦，在政治上要跟正二代斗争，在感情把妹上要跟富二代竞争。哇，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传神。所以为什么有无数个徐巧心们，而且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啊？罗志强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专题讨论，你会发现都是二届议员哦。你现在发现呢，台北市很多有我大安文山区，我是大安区的嘛，啊，钟佩君啦、啊、李博义啦、啊，啊，包含板桥叶元之啦、啊，他们都当多久的议员？你可以不喜欢高嘉瑜，我记得高嘉瑜至少做满两任还是三任议员才去选立委。你可以不喜欢高嘉瑜啦，哦、啊，有听说王世坚要投，可王世坚他是资深议员，我认为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他有条件。可是各位想想看，国民党年轻人的焦虑感是什么？哎、欸，有一天呢、啊，我很快就被人家戳掉了。我说我认识啊，牛许廷啊，这个余家俊很熟，国民党的一个现在无党籍。当初初选的制度说要四加一啦，结果现任四个再多一个年轻人嘛。结果呢，一发现是这个牛许廷形象好哦，学历也很高，初选直接说没有，我们改为四个啊。这个对国民党年轻人、啊、情何以堪？他们也认为机会大好。如果侯友宜啦、啊、哦，国民党这些啊。角逐大位者也觉得情势大好啊，这些年轻人觉得情势大好啊，而且只要是在台北市这种地方，或是呢叶仁之觉得在板桥这种地方提名我，讨鬼心丢鬼，所以这是年轻人焦虑的地方。但有趣的地方是，老人不焦虑吗？费鸿泰啊，如果今天呢、啊、这些人都给夺的话，今天是费鸿泰，明天就是赖世宝，后天就是其他人。所以呢，为什么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已经发生世代？还有一个最好笑的地方是啊，徐小新啊，你今天用这样的方式啊对待费鸿泰啊，对待你们的前辈啊，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前辈啊，你可能也是告诉大家，有一天呢、啊，别人也可以这样对我。所以说呢，国民党要搞清楚所谓的战斗蓝徐小新，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对付政治异己，不分蓝绿的、 啊。宜川兄，宜川兄，党内初选吼，绝招部署尽定尽出啊，咱拢了解啊。但是徐小新吼含费鸿泰这个题目，咱感觉较特别，因为因敢那因两个敢那无多私底下讲话呢。 嗯， 吼、哦，伊来变作互相放话嘛。啊，他说要接棒给我啦，我说我、哦、没有印象啊，你记忆不好啦。啊，这样呢，敢是一个正常的党内初选，你的评估呢？ 国民党交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无啥共，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是现任的，乃民进党的立委，现任的哦，只要是民进党立委，即区就是初选。吼、哦，现今啦，这个是民进党，像何志伟一区就是初选，高嘉一区就初选，啊，那顶届选举输足济，吼、哦，民进党输足济，一区就是征召， 叫艰困选区， 艰困选区，迄个叫做征召，好，啊，那输顶届输两趴、三趴、五趴，迄个过来讲看卖，国民党唔是呢，国民党是，即马徐小新咧部的这种来讲，现今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有可能朱立伦公布一个立委初选办法，现任优先呢，啊、你高嘉一就下课啊。 因为议员的先生优先啊，干不是？啊，立委敢袂当先生优先？ 徐巧芯那么高嘉宇啦，不敢动。 徐巧芯交迄个费用太吃苦啦。 系啦系啦。 那是讲迄个朱立伦。 你想挂念伊啊？伊拄只名叫唔对去。 想过想伊啊？ 对对对。 政治吼是真无情啦，吼、哦。可是吼、哦，我客来客去啦，去甲条仔卡讲的时阵讲伊的歹话啦，去迄个菜市啊咧加薄啊，七个时候我甲你讲哦，迄个吼外口讨客兄啦。哦，伊咧拢吵起啦，即拢私底下咧舞的啦，无即个公开咧舞的，你知影？小徐小心， 我无即个经验的，你是啊？你是看作贼？ 我来在即啊！ 哦，人咧讲啦，人咧讲啦， 听人讲啦，吼、哦。徐小新这种是公开讲，你知影、嗯？公开呛家己的前辈啊，因为国民党无即个文化，国民党过去哦没有这种公开批评的文化，所以国民党即马心中有一点啊挡袂掉。所以你来看哦，徐小新咧不会用代词，伊咪一个人咧冲咧，伊若网络一句话落去，后壁了几百人就会夹起你，夹到尾啊，即卖咧费用太变费老，迄、那个费吼愈写愈奇怪。 嗯， 本来是费用太费，即卖变废物的费，啊费老了个变废物，你这个废物七十几岁的废物，安尼一直讲讲讲。讲到尾啊，大家看到费用太了，一直看费用太民工，会甲这真啊真老呢。哦，这啊，啊来去讲到咧文山的赖世宝，哇、哦，赖世宝看来嘛真老啊呢，就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的，就是讲国民党的内部好像这些年纪大的六七十岁哦，拢爱去用淘汰，啊哪爱淘汰林明真呢？林明真七十二岁，林明真七十二岁，徐小新、罗志强，哦，啊林家、游淑慧。哦，啊，恁伊倒位啊，卖是伊倒位，即几个恁哪不爱讲林明真，要次代交流中是啊，国民党内底上即个委员即种的足少的啦。委员甲多咧讲啥物郭台铭啥物办法转去哦，爱替修改啦啥物个啥。郭台铭转去，毋是要转去国民党诶，郭台铭是要做国民党提名总统候选人。郭台铭不是要等于国民党啊？你卖讲啊！伊等国民党冲啊要关机哦，我就是要争取等国民党关机哦。不是啦，伊是要等于做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伊若要做国民党提名候选人，后边行政作业是公务人员的代志，就是朱立伦的代志啊。所以张委员看到伊个，上次做个就是国民党内底足优秀，啊可以受过高义。吼、哦，这种的可能嘛，足紧会去用淘汰，因为吼、哦，伊算讲吼，加国民党原来迄个思维照规矩行，人即马徐小新就会照规矩行，即马足济哦，包括阮台东即马嘛两三个少年呐，即马嘛拢要回来嘞，所以呢，把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氛围就会变成说，这不是一个人在整，吼、哦，是不是徐小新一个人在整，这后边一个庞大的集团，包括这个网军。徐小新定下讲人王军，徐小新的王军是足强的呢。有咧升王军的人拢知影，迄一句话起的是规军起的假的啦，唔是徐小新一个空空。你若想讲哦，咱咧升来升脸书，按时啊看人未爽去讲留一句话，迄是咱一个人去留的嘛？留了了，隔工请起来讲，哇，别那规军拢咧卖瓜哦。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起码是国民党内底，国民党要承受啦。哦，因为啊过去你拢无栽培只少年呢，我是非常支持国民两党拢爱世代交替。我非常支持，哦，啊，可是哦，政治哦，嘛唔通不该像徐小新这种的什么，甲家己的成败，讲到安尼，过去你嘛做支持费鸿泰啊，干唔是？啊，费鸿泰即摆人年纪大，为着你要选，啊，你得人讲这话哦，其实哦，到最后都会回向给自己啊，回向给自己。对徐小新以后，你唔通当作惊你一个人有千几个、两千几个后边咧对你啦。咱另外迄边毛规棍的啦，咱是还袂集结尔啦，哦，所以哦，政治无情无唔对，可是哦，要公开讲武器的物件，就我昨讲来讲，可能有一天徐小新讲，哎呦，每次这样怕看到费鸿泰呢，人问讲你为什么怕看到费鸿泰？不是啊，他每次都盯着我，我很怕呢，那种眼神哦，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真的没办法。哟啊，他都怎么看你？哦，你们都懂哦，真的，我是小女生，我真的没有，他都可以做我爸爸了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费鸿泰打来快了，林安快了，费鸿泰，哎，啊，你怎么看徐小新？啊，费鸿泰嘛，没来被贡献。 用眼睛看了 啊，网路就开始嘎，你知道？开始嘎啊，费鸿泰就下课啊，哦，所以费鸿泰你家己嘛，不是讲费鸿泰啦，国民党真侪立委哦，那做几落届，拢有可能会面对徐小新这种人哦，这个集团要甲你舞啊。 宇将军哦，我想讨论这个议题的原因，不是为了要 要不要帮徐小新出线，或者是说这个行为对不对啦？它反映的是，难道党内没有沟通管道，或者是国民党的年轻世代对党内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初选方式有那么的没有信心吗？你今天就是我抱歉，我再讲一下，因为你理论上是这样，我要嘛我可以跟党内沟通说啊，你什么时候会给我一个办法啊？我或者是跟费鸿泰来讲说啊，我会来跟你竞争，好啊，我们在这个怎么样的前提之下啊，选后一定会支持对方完成团结。你表不表面都要做一个君子的过程。哎，徐小新今天不是，哎，他见面就先跳起来宣布我要参选，然后再说费鸿泰答应接棒，接下来再回头这个呼喊啊，在各大媒体广播电视政论节目跟这个自己的社群，他的行为就是他完全不相信党中央的提名办法嘛。所以另外还有一个人，这跟你比较熟，这个叫罗志强，他宣布要参选大安区啊。那大安区他当地其实是有议员的，一个叫钟佩君，他已经有这个意识要动作。那记者问说啊，罗志强啊，你为什么要选大安区？结果罗志强问说啊，我为什么不能选大安区？啊，这个时候在地的议员就想说，嗯，啊，你这选公要选市长，选市长，选总统，选总统，选立委，选立委，今麦用个赵登来，阮家是安那较细汉哦。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问说，哎呀，啊不是啊，啊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去协调吗？你看，办罗志强、办徐小新，他都是单方面自己宣布要参选。钟佩君他说啊，这个。我们如果啊，罗志强出征艰困选区成功，他会每周排一天当罗的志工来表达感谢。如果罗出征选区失败，他也承诺只做一届，2028年换他去挑战艰困选区。我们先不讲说这个好像选区都他们自己在瞧了，可是问题是，你看得出来钟佩君多不开心吧？你看得出来，就是哎、欸，你是无代无志啦，跟我坐这些，你去对啦，你去台东啦，去树林，去芒果啦，卖来我家啦。所以，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过去党中央是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对初选制度完全没有悬念，没有想要期待，也没有信心呢？ 这我有经验哈，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曾经表态要选桃园第一选区的立委，然后当然党中央就直接告诉我说啊，你的实力选不上。那我说那就办个初选嘛，大家一起来参加。初选最高的党提名，那我们初选的这个民调低的我们就浮选嘛，党中央不办他不行，这样会破坏团结。国民党的个性你不知道，那覆水难收啊，破镜难圆啊、哦、嘿嘿，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办初选。 所以现在是破罐子破摔。 哎，对对对，后来所以才会出现詹江村那件事嘛。詹江村就说你不初选我就是要办，那党中央好吧，我办，就开放这个报名，初选报名。我没去报名，因为我是讲嘛，我们被劝退了嘛，我熟辣了，我比较小咖了，我被劝退了。曾阳春就说不管你，我就一定要报名。那报名完缴完保证金，全部参加民调就他一个人。那 Thank you 是不是就他了？ 理论上是 就他了嘛，你只有你完成报名完成缴钱嘛。那既然只有你一个就不用民调，而党中央说不算了。哎、啊、不对不对不对，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报名所以不用民调，我们就用征召的。最后征召的不是他，征召别人。对，所以曾阳春才会生气嘛。 20万还被咬走了。 还他不去领，他说我不爽我不领，那最后就还是退给他了。这就是国民党嘛。所以徐小新要争真的是制度。我真的觉得国民党有很多年纪很大的这些立法委员，的确年纪很大，可是年纪很大不是罪。国民党透过正式的机制，你淘汰他嘛。你淘汰他，国民党不办。因为他认为说齁，我只要一办这个机制办下去之后，费鸿泰就不支持徐小新，徐小新也选不上，所以我们最好方式就不办。这真的是要逃避啊，这叫乌龟逃避的方式。因为你国民党太了解自己了，那可是呢，你这次不解决，下次还会产生，所以一次又一次。罗志强的做法那是比较奇怪啦。罗志强跟这个钟佩君之间，我觉得钟佩君是高招，他是高招，他的意思就是说齁，这次让妹妹先选大安区啊，你去挑战何志伟，如果你挑战输了没有关系，妹妹下一次 2028, 我去挑战何志伟，你来选大安区。钟佩君这招厉害。可罗志强的做法说，没有没有，我当立委不是当立委而已，我当立委是准备当总统。 哎哎， 真的 那么厉害？你们看我们两个大安区的一直在看。 哎呀，我跟你讲， 白烂哎。 罗志强就说哈，我当立委跟你们不一样哦，你们当立委是去监督政府，我当立委是下次要选总统。 哦，哎、欸，那大安区的民众他有两个阶段，上一次他投票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变成人家的垫脚石， 哎、对, 对对， 因为现在人们现在是在知道的情况下，你还要投票把自己变垫脚石， 对对，他就是要当总统。哇，他我讲罗志强的唯一的目标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比马英九差，马英九这种人都可以当总统，我怎么可以不当总统？ 哇，这个 我只是缺一个舞台，我只是缺一个机会，所以这次大安区是我要这个机会。所以说罗志强选上大安区的立法委员，你也不要指望他会当满四年， 你们知道他后面可能又去做别的事了，说不定选总统，说不定直接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齁，大家如果你要选一个安步当居，把这个选举当成一回事，不会去浪费你们这一票的人，真的要考虑一下。所以钟沛钧讲的真的是药到命除啊，他直接跟你讲说我先选这一区嘛，如果你也选上了何志伟那区挑战成功，我们就两席嘛，如果你没有挑战成功，下次我去选那边，你选这边。他讲得清清楚楚，连那个媒体人都出来挺他说，哦，哎，兄弟啊，就直接叫罗志祥兄弟，兄弟啊，妹妹讲的对啊，你要不要听一下。所以我觉得罗志祥的做法是怎样，你知道吗？他的做法，我这点对他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他的耳朵有特殊功能，他只听他喜欢听的，他不喜欢听的，咻，盖起来，完全听不到。所以宋他学宋楚瑜全省走透透嘛，学宋楚瑜走透透是去撒钱呐、啊，这里缺建设，那里缺经费，我撒钱。罗志祥全省走透透是在什么？在找位置。 哎、欸， 这一区缺市长，这一区缺县长，这一区缺人，这一区缺立委，他在找位置，最后找了一圈，哎，最后还是回到大安区。原来他只有在大安区可以选，所以我真的觉得哈，这种哈捡的石头过河的方式，最后除了裤子湿掉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将军，我要追加补充问一下啊，刚刚其实我一直以为王义川算很会演的，结果我听你讲一讲之后，哦，罗志强更会演。 啊，对，高 全岛大风吹，走一走看到椅子就坐下来，结果走完一个台湾没有椅子，自己再到大安区。 而且我讲他坐下，人家问他哈，说哎、欸，你下步要干什么？哎、欸，不要急，两个礼拜后公布，我会告诉我的走向。好像你的走向很重要，谁关心啊？人家是怕你来捣蛋而已。每次都讲我两个礼拜要公布，我过完农历年后公布，我公布我要不要选总统，要不要选市长，每次都来这一套。拜托大家醒一醒，期待很久，只是期待你不要捣蛋。 要追加补充那个询问的事情是南投的部分，你的了解。也是怎么样？ 南投当然呢、啊，就是帮他儿子看住这一些。 对啊，当初第一个是为什么会突然把年轻人换成老的？有一说是民调做的比较差。另外一方面，为什么北部在倡导这个叫世代交替，年轻人出头？然后南投是突然一夕之间就把要送的礼品名字贴一贴，就换人出来选了， 直接盖掉啊！反正都同姓嘛，对不 对, 對？都同姓，直接盖掉。因为儿子的这个民调不如预期 哦，他民调比较差。 对，那如果这次的补选儿子没有选上，那不是铩羽而归，很难看吗？所以老爸疼惜儿子，老将出征，先看这一年。他讲我2024绝对不选啊，那你选2023干嘛？你2023、24不选，你2023你来出来捣什么蛋？对不对？如果你要用世代交替，他说我不分政党，我只是希望交给年轻人。南投年轻人只有你儿子吗？除了你儿子以外，其他都是老回啊吗？所以我觉得老没有罪啊，老要天下为公，老要经营这个土地，老要做好交棒，否则的话，你真的会被人家看破手脚，只选2023、2024就交棒年轻人，年轻人只姓林吗？ 陈友，国民党北部的这些议员口中的世代交替为假，自己夺权啊为真， 是 如果真的要战。哦，钟沛钧说的对了，那去艰困选区站嘛，柿子挑软的吃。我跟啊明玉都是大安区选民，我还是认识许多蓝营的人，怎么看罗志强？第一次选祝福，所以给他最高票，4万多票，基本上可以选上三席的啦。第二次离开也没人说他乱跑，祝福你要去桃园嘛，不你去通的喝喝做代志嘛。但这一次啊，这些阿伯，好，那是新北啦。但是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人不以为然。啊，你是把大安区当作什么跳板？只听说过呢，步步高升。有一首台语歌叫《斗退路》，你这个是斗退路吧？好的时候呢，就跑到其他地方去，好像这些县市啊比较温暖，对你未来发展啊是有利的。现在呢，形势不好的时候又回来老巢。简单来讲，大安区好像是啊，你罗志强的痉挛。或是呢，你的革命根据地来去自如，一下是市议员，一下子呢回来是要选立委。所以刚才呢，于北辰将军说的，我跟明玉不以为然的地方，不是说不认同这基调。刚才主持人都已经讲了啊，四年之内选遍全台湾呐、啊，最后要选总统啊，所以每个位置，这些人哦，嘴巴都讲罗志强募款能力很强啦、啊，让他做大是谁？江启臣呢、啊，基本上埋下一个最大祸根。你没事让罗志祥去接葛世元院长，给他舞台干嘛？最后呢，粉丝都是他弄走，钱募了半天，到底这笔账有没有交代清楚？国民党朋友很多人跟我讲，他用自己的名义，用葛世元院长去搞所谓的野台，钱呢？钱拿到哪里去了？陈以信还诚心啊，投罗志祥说，继孙中山、蒋宋美龄之后。罗志祥是国民党在海外最会募款的人，跟谁募款？老乔、 老乔背后是什么，卢志祥从来没有讲清楚嘛。最后我要说的地方是啊，中部那些哦，基本上是不演的，连世代交替不用讲，地方派系的特色就是父死子继啦。你看严宽能、严清标这样子下来，还有许多地方派系，我们说萧景田他们家，我们说呢这个呢谢依凤、谢鼎他们家，这就是国民党典型地方派系，单传自己的嫡系、自己的子女嘛。啊，北部没有地方派系啊，所以这些人说要夺权，说要世代交替，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盘算，好像呢讲的一副为党啊，不要看李明珍这个就双重标准吧。李明珍顾的是什么？顾的还是自己在南投自己家族的影响力吧。所以搞了半天，我是说啦，罗志祥基本上是很聪明的，也很会算，算到后来，也许他真的认为在大安区就会过。民意都很清楚嘛，大安区的选民结构蓝大于绿，那已经不是什么6比5啊 ,7 比3啊，可能国民党提名谁就会过。但是对于整个国民党未来政治发展来讲，永远都是罗志祥这种叫投机，而且只为自己，对国民党来讲这是好事吗？ 另外一方面哦，这个是罗志祥啊，他要选一个叫做立委的角色，但是除了公开上他的这个不管是正当性或者是选区被质疑外，也传出一件事情，刚刚有稍微提到，那钱是不是手脚好像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跟他不熟。好，总之这个是一个联合新闻网的报道，一样是2月10号，罗志祥战立委最大的罩门是募款问号，蓝营前高层提醒账目要理清楚。看到这个标题后，第一时间直接反应是有人手上有东西，警告他不要乱来。至于是谁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连今天啊，我们这个节目上的来宾好像都略知一二的情况下，这样子的新闻操作，我想不管是在恫吓或者是在劝退我明玉姐你怎么看这个什么叫做账目要清楚， 应该就是刚刚那个老师讲的啦，就是他隔时院的一个账目啦。因为其实事实上那个大家都知道罗志祥因为声量很高嘛，他自己还有跟那个什么野台合作啦，那实际上他这个账目到底用到哪里去，这个我觉得他要讲清楚说明白。那我认为说有这样的爆料应该是里面国民党内部的人有人看不爽了，就开始有点放话要罗志祥小心。 还有一个部分是他当初宣布参选桃园立委曾经募款，后来没选嘛， 市长、 啊、 他选市长，他两天就爆了。 哦， 他就关账户也没退啊， 哦，所以好像还不止一件， 对， 对，不止一件啦。那好，坦白讲，就是说我自己大安区选民啊，我现在对于这两个哈，包括罗志祥或佩君，我都有一点点意见了哈。包括就是说我罗志祥其实最近有两个动作蛮明显的，他就是自己有跟私底下有跟记者讲啦，就说他本来不是要在桃园龟山那边蹲点嘛，他之前还公开讲说桃园就是我的家，哇，那现在怎么变成大安就是我的家，到处都是你的家？那事实上他自己也讲说，就是说因为他在桃园选的话他会没声量，因为桃园你还是必须要靠什么在地耕耘啊，这样你光靠空战是不行的。但是大安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要靠声量，因为当时罗志祥根本也没耕耘大安区啊，他那时候第一次来空降选就是全国第一高票啦， 大 家 寒流啦， 对，所以他声，而且刚刚讲嘛，隔时院嘛，还有他的那个什么野台，他真的很会炒声量啊。所以就是说他在，如果你在桃园选的话，你光靠声量是没办法当选，所以他为什么要回大安区来选，第一个声量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量啦齁。那再来啊，就是说你我坦白讲，就是说这次大家观察啊，就是罗志祥回来大安区选气势比较弱了，而且还不如钟沛君。我必须老实这样讲，我们自己的在地观察，为什么？因为你正当性没了嘛。今天包括就是说长期就是比较支持啊，就是比较立场偏蓝的，就有列出他的选项。你从1998年到2024年，你宣布过你要参选多少职位？高雄市议员、台北市长、台北市议员，光是总统就宣布要选过两次，台北市长、桃园市长，还有立委， 还有基隆市长。 哦，对对对，还有基隆。所以基本上这个蔡正元都说你是万用插头嘛，所以他的正当性不足啦齁。那我就要讲的是说，我觉得佩君也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刚于将军在讲他觉得这一招很好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大安区，我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你说你在这边如果你选上的话，你只干一届，然后你下一届你要去挑战何志伟，那第一个你为什么不这一届你就去呢？啊，你要叫人家做炮灰你自己先去吗？那第二个，如果说你真的当选，你只做一届，你要不要先问一下选民能不能接受？你们要做立委或者做议员的，你们不是要长期在地耕耘吗？那你做一届你就落跑， 那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做这样的决定之前，难道你都不用先问选民的决定？你把我们大安区选民当傻子，那把那个何志伟那区也当傻子嘛？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两个人真的都非常的奇怪。我最后要讲的是说啦，我觉得为什么罗志强，其实他真的小强，这个不是，真的不是乱叫，真的是小强啊，他真的是小强。为什么他当时要离开大安区？因为当时林益华刚接蒋乃馨，因为以蒋乃馨这种万年立委可以做到七十几岁的、啊，他觉得林益华刚接，因为林益华年轻嘛，也是五十几岁嘛，他一做可能再做二十年都轮不到他嘛，所以大安区当时觉得轮不到他，他就落跑了、啊，就他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林益华 biu 一声就去做副市长了，大安区有空缺啊，赶快就再回来。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记者会不用讲那么好听啦，什么为了团队，为了家人啊，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嘛，大安区靠后算，你要出来算嘛。我就是说，你诚实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还会比较尊敬你、 欸。我补充很快，其实钟沛君这一段说法 only。罗志强针对他而已啦， 只有针对 他不是针对别人， 他不是讲给选民听的， 对，他只是针对罗志强而已。另外罗志强齁、哦、讲这点我桃园人一定要讲话，什么叫做桃园用空战选不上、哦、我就选上了， 咦， 我不就选上，我就空战啊， 我没有你陆军呢、欸？ 没有，你还有做过那个黄复兴 的部队啊？可是我没有挂什么看板，我什么都没挂。 这个是联合作战啊，你也不是纯空战、啊。 那另外罗志祥讲，如果你说桃园纯空战选不上，你当时为什么要选桃园市长？ 哎、欸、咦， 对对对，欸、你有什么把握说你桃园市长一定会选上？所以你现在根本这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 你抛弃桃园人，用桃园人的募款去做了你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桃园人是想你当市长的，募了款之后你跑了不见了，又跑回大湾区。我觉得桃园人要去追一下。骗桃园人的心，这个亲情跟金钱啊。 我自己看罗志强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擅长买空卖空的家伙，现在有职称吗？没有。他可能、嗯、 他说他是总统府前副秘书 长。啊好好好，反正现在没有公职身份了、啊、哈。 对。 他今天要宣布这个议员记者会的时候，他说已邀请李博毅、徐宏庭、耿威、陈景祥、张志豪、杨子斗等多名大安文山区的台北市议会老同事来参加。那一般来讲，这种目的就是站台。你要说祝福也好，你要说这个支持啊、但没有力挺，怎么样都至少一个借口。结果记者会开下去，一个都没有来，只有他自己之前的办公室主任叫做杨子董 啊， 等于是他的接班人有来啦。啊，这不是买空卖空的，我讲吼，明仔的这个活动，总统副总统拢会出席啊，等您离开的时候，行政议长、五院议长拢会来。啊，给刚公啊，不想要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就没来，买空卖空，这是好的政治家吗？ 我认为钟沛君、罗志强这两位人士哈、哦，真的不会给选民很好的观感啊。因为大安区再怎么样铁，老实说哈、哦，第一个也没有到百分之百的人都是国民党支持者啦，中间还是有绿营，还是有这个中间选民嘛。看到这种样态哈、哦，我相信这个对国民党绝对是非常负面嘛。那、啊、比如说啊，钟沛君议员讲。哎，如果你罗志强出征艰困选区成功哦，第一个谁可以出征艰困选区，好像他已经当了国民党主席一样，他在决定了。好，然后呢，成功之后我每周播一天当志工，啊，人家如果能够在艰困选区选上，老实讲，缺你这个志工嘛，这自我膨胀嘛，对不对？你要选上一个立委，一定都需要很多人帮忙，多你一个志工，少你一个志工，你有这么伟大吗？那么，啊，如果呢罗志强去了，好，我选上了，啊，那这个我就只做一届。那如果你做的不好，那当然不，选民希望你赶快离开了。而且你从政本来也不希望做的不好嘛。如果你很认真做的很好，选民希望你继续做下去，然后你要背离他们而去，这把真的是好、哦、像刚刚明宇讲，你真的把大安区选民当什么？哦，我认为国民党现在不应该说啊，觉得好像气势正旺，然后对这些深蓝的选区哦，就视选民为无物啊。这真的是视选民无物啊，好像觉得说选民一定要支持国民党就要这样子。那就说罗志强个人的风评啊，我想刚刚已经讲很多了，就不再多提了。 对，张委员补充一下，你觉得这几位 老实讲，我觉得罗志强他今天来选这个大安区啊，他当然面对党内同志的一些反应啊，但你看到他，但我刚刚提过说罗志强号称要选那么多地方， 是不是很难讲？ 不是，我也忘记他党说要选哪里啊。然后我必须讲哈，他这次还很清楚。第一个是他不选桃园，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讲说空战在桃园有没有用。但他有一件事情是很明确的，是说，譬如说龟山有牛许廷，然后巴德他有讲另外一个人我不太认识啊。他就说在这些人在他过去在行脚过程当中，或他在桃园住的过程当中，他都有帮助。那大家会说，哎、欸，大安区也有我们国民党的同仁，你为什么不帮助他？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罗志强第一次选哪里？ 高雄议员，很久，1998年，90年代，我知道，因为他高雄人嘛。 那他可不可以再回去挑战所谓深绿选区？我想国民党一定会哇放鞭炮， 我觉得当然这次有一个包含周佩君还谈出来说他要去希望罗志强去艰困选区啊、哦。那我觉得罗志强这次给的说法是，老实说他过去好几次的挑战，就在选这个大安文山议员之前，他的确都是去一些艰困的地方 哦。 好，然后老实讲，没有。 98年那时候的高雄不是艰困选区哦， 年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那时候是姚立明老师的助理哦，所以说呢，他说的艰困选区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对啊，他什么？ 我好像都没有听说过哎。 没有，包含他后面几次他要就是说要，譬如说那时在选长县市首长的时候，那不是说国民党征召他去高雄吗？ 没有去啊， 对他没有去嘛。后来他选择桃园嘛，在那一次的时候 也没有去、 啊，没有在那一次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后来决定桃园的主？没有，他不是没有去，他是去了之后，国民党其实不让他选。好，那他那时候其实也有说，他家人其实很反对他一直变成一个可能是被牺牲的棋子或炮灰，一直把他放去一些比较监禁的地方啊。 没有去过啊，每一次都没有去，哪一次去过？ 啊、 到底哪一次去过？ 桃园那次对啊，对，所以桃园那次其实是国民党不让他选的、啊。那 桃园那次不捐困呢、欸？他的对手不捐困。 对啊，没有他，所以桃园不捐困是说他最后因为家人关系，他决定说他要选桃园，但是桃园是国民党没让他选。好，所以一路上他都有一种就是说想选哪里，但最后其实没有选上，没办法选成这样子一个印象在。所以这次回到大安区，他 是你每次选的地方都是很好选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要排队啊。 没有，所以这次回到大安区，他当然才这样。那这次老实说，你说他是不是排队？老实讲，他进入大安区之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反弹？因为老实讲，就罗志祥观点，我只是加入初选而已啊，我没有说你们其他人不能跟我一起初选啊。但也必须说，因为的确他声量最高，但在大安区传统属性蓝营其实也是的确比较稳定的一个区域的话，对罗志祥来说，的确是一个很优势的地方。所以这也导致为什么钟佩君今天要跳出来讲说，等于是有点是捧。有点类似捧杀他啦，就是说觉得罗志祥不错，但是应该去挑战艰困选区这样子。那我会觉得当然罗志祥这样的不去挑战艰困选区这样的印象，当然会可能会影响到他某些票。但是回到这部分，他其实他呈现给选民的观点，尤其是蓝营的观点，他说他进入立法院他是要去监督民进党的。他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监督者、喔。那老实说这样子的论述在蓝营里面老实讲是蓝营会买单的。所以这也导致为什么其他国民党候选人会怕他，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原因在这边。 所以他预测下一次的总统大选绿营会再拿下来。 为什么？ 不然的话他要怎么监督民进党？ 没有啊，监督民进党一样啊，就即便是绿营不拿下来，同时还是要有政策的论述啊。 好啦， 讲这挖洞给我跳， 自己讲的，要进去监督民进党，立法行政院长就一定要是民进党才能被他监督啊。 对。 好，我们谢谢委员对我们带来精彩又这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回应。其实啊，坦白讲，我们都希望啦。其实国民党这一次某种程度也是在做内部的蜕变，只是说冲击来得太快太大，而且过去比较没有经验哦。所以这个让民众看起来有一点好像第一次看到国民党的这个年轻人冲出来。那不管是姿势或姿态怎么样，我想未来的日子我们都会持续的关心。那在台湾在国际的部分哦，中国间谍气球已经飞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啊，那陆陆续续第一颗第二颗被打下来之后，现在引起全世界的讨论，从这颗气球花多少钱，内装有什么啊，能做什么功用啊，一直到现在打下来之后，还有所谓的外交余温啊，就是到底要怎么回应啊，中国会不会还有其他飞在空中的来不及收，会不会其他国家还有美护堂修啊，如果还有的话要怎么，哇，你知道这件事情也可以说是包含布林肯也取消访中的暂时取消延期，那麦卡锡的部分也产生这个可能的变化。总之，几颗气球可以引起这么多的讨论，那到底最新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哦，这个是中国的 Spy Gaguya 间谍气球，它叫迫降的尸体说破掉的破也可以。说这个其实一般是用破击炮的破嘛齁，那爱的破降也可以。美国 FBI 开箱影片曝光，那么他开箱之后呢，当然有一些专有名词啦齁，总之在里面大概在另外一个报道的可以看得到，报复中国的间谍气球，美国拟制裁六个中企，原因是制造这颗气球的厂商与解放军有直接关系，而且是解放军官方采购网站上公布的合格供应商之一。这个气球呢属于中方的气球舰队，通常在解放军指示下行动。宇韶老师他从第一天就讲说，那民间的啦，那别人的啦，在未来 我们先看一段影片，然后告诉我们这一颗气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马路边正在做污水管线工程，一旁盘查，一验酒测纸。这一次不再慢半拍，美国军方在9号晚间赫然又发现一枚不明飞行物体，总统拜登隔天立刻下令击落。 Fighter aircraft assigned to U.S. Northern Command successfully took down a high-altitude airborne object off the northern coast of Alaska at 1:45 p.m. Eastern Standard Time today. 军方先派出 F-35 战机侦察24小时之后，再利用 F-22 发射飞弹击落。这次动作如此迅速，是因为不明物体飞行高度约为12000公尺，已经影响民间飞行安全。 Do not know who owns it, whether it's state-owned or corporate-owned or...Privately owned, we just don't know. 新的不明飞行物充满许多未知，也不确定是否又来自中国。但一致的是，它比上一颗间谍气球小很多。 The way it was described to me was roughly the size of a small car, as opposed to a payload that was like two or three buses size. 大小改变却一样满是谜团。而上一颗间谍气球，军方分析恐怕并非习近平下令。 Well, they have said that they do not believe tha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ctually knew about this operation. And so in that way, they are trying to suggest that perhaps this was some kind of rogue element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飞行物体接二连三闯入领空，美国紧急拴紧螺丝，要尽速揪出始作俑者，其心可疑。三立新闻徐昂报道。 哎，宇超老师，阿拉斯加是发生什么事情？最新进度如何？ 对，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定说它究竟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啊。其实我都讲得很坦白的嘛，对美国来讲，威胁来源不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嘛？但是美国为什么断然处置？各位想想看哦，美国的科技啊、军事力量独步全球，在气球这事情之前，难道美国不知道？难道美国没监控？难道美国没有掌握吗？只是呢，因为美中关系真的不好。再加上呢，气球事件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中国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非常恶劣嘛。中国现在做的策略是什么？各说各话。再不然呢，带风向就是啊，你以前也做同样的事情。再不然我看到国内哦，还有你带风向说啊，美国过去也监听呢西方元首的电话，所以美国才是呢间谍大国的始作俑者。好像这件事情呢，中国一点瓜葛都没有。这当然呢，就掀了美国锅盖嘛。我刚才说过的，美国科技独步全球，难道不知道天空上基本上有哪些不明飞行物体？除了外星人之外啊，这也不一定啊。但是呢，美国打算把这个锅盖掀开，你不想要负担责任，你甩锅在我身上。那个外交部的女发言人毛宁哀说啊，就看美国的态度怎么样。美国孰可忍，孰可忍，孰不可忍。最后我认为怎么做呢？他就会公诸于世，把这些呢击落的气球的残骸，还有最新在阿拉斯加上面的，因为我想这个高度啊，应该不是再是间谍气球，因为它只有20000公尺左右啊，那是民航机飞行的高度，究竟是间谍飞机或是其他的什么飞行物，现在不可确定。但我认为美国会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现在就好像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帕拉根议价一样，中国要甩锅是不是？美国基本上就会公诸于世，接下来就会走呢外交跟法律的途径，我要你道歉赔款就责，责任基本上是在你身上。那我为什么说是美中关系不好才会出现这种状况？过去美中关系比这个严重的事情有没有？中美军机擦撞2001年，2002年还有中国跟美国的海测船又擦撞，更不要说1999年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误炸，美国误炸。可是那时候美中关系不像现在处在对抗，中国威胁论也没有甚嚣尘上，所以那时候美国可以道歉，双方可以就外交的方式呢去做呢协调协商，看用什么方式呢让双方可以体面的落幕。现在不是，而且呢如果拜登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年是台湾的选举年，明年也是美国的选举年嘛。共和党基本上在旁边虎视眈眈，甚至共和党认为说这都是拜登过去纵容，如果是川普当总统的话呢，早就不会啊让这事情发生，或者通通都击落。所以这是可视为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项外交危机，而这个危机现在才刚露线头而已。很多人都观察说布林肯延期访问中国，哦，那天呢某个桃园市议员在三立节目跟我讲，你看美国基本上啊，为这件事情呢、啊，说到延后，他们还是要交流啊，他们有一天呢还是会对话。难道国民党对话错了吗？好、哦、啊，我提醒拿这个做结论了。国民党这位啊、哦，跟俞北辰将军同选区的议员哦，你有点高级黑哦，或者是你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美国跟中国是国对国之间的外交对话沟通，你们国民党只是党对党之间的。国跟国之间呢，是政府对政府之间的。你国民党拿这个来跟人家做类比，你现在是执政党嘛？所以呢，简单来讲，这件事情的后续发展还可以做观察。做个补充啊，美国现在要重启 U2 侦察机的功能。我在三 D 节目就已经讲过了，这一次呢，气球间谍气球到西北部的时候 ，U2S 啊是全程监控，因为它可以飞得比气球更高，它可以飞到6万跟7万英尺，从上面对下面。本来我们提纲上面的东西要讨论说，诶，中国气球上的这些讯号忽然断掉了，一可能中国心虚，但不是中国心虚啦，是 U2S 除了有高空侦察的过程，整个轨迹啊都有掌握之外，它还有电子作战的反制能力，一发现你在传输相关讯的时候就把你干扰掉了。所以中国到这就莫名其妙，喂喂喂，怎么回事，什么讯号怎么不电了，不见了，是 U2S 把它干扰掉。所以你想想看，美国全程掌握这样的事情，过去齁、哦、可以放在心中秘而不宣，或是透过呢大使的层级召见大，跟你讲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资料在这里。但是中国现在好像是跟自己无关的话，美国就不是把中国大使找来把资料给你看一看。现在类似像啊古巴危机一样，把所有的资料摊在众人面前，让世界舆论来评评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美国跟中国的不管是从贸易战开始啊，两国关系的紧张，那再加上他们在贸易谈判的时候对智慧财产权的认定不一样，所以一直以来我们以为的公平贸易关税以及这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合约条文等等，美国近几年一直想要补充过去对中国的漏洞。讲一个很简单的嘛，我们这个国家有最低薪资，他们没有的情况下，我成本人力要怎么拼？那第二个智慧财产权，我们电影、电视、漫画、书本要印都要个这个给作者权利金，你们那个国家看到什么东西直接 copy 放在网络上，这样子怎么公平？所以在高科技业更是这样子，所以这几年美国已经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发生间谍气球事件，我们看新闻报道说间谍气球引爆美国的担忧。白宫你全面阻断中国的科技来源，那其实这个是已经这几年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到了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政府增加的倾向禁止一些敏感领域的直接投资，比如说量子运算、先进半导体和具有军事或监视应用的人工智慧能力。国成老师，这样子的行动无疑是在这颗气球无疑是在增加美国对中的忧虑。那这样子的美国制裁方式对中国又会有什么影响？你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这次的气球事件啊，美国现在认为齁、哦、气球本身上面有美国的产品跟科技。 对。 啊，现在这个报道齁、哦、我们看到。啊，现在呢美国方面说齁、哦、中国间谍气球齁、哦、上面有英文的说明的零组件哦。啊，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把气球放到美国，气球的本身可能科技含量比较低，但是气球上面的侦测的仪器还有传输回中国的设备齁，可能也不是便宜的廉价产品，有可能是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的零组件。好、啊、这个是美国现在非常怀疑的、啊、所以现在美国就说齁、哎、这个气球零组件有英文说明，意思就是说有可能齁、哦、是由美国的企业在供应，好，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让中国拿到这些高科技的零件，所以呢，啊，这个气球可以在美国飘那么久，而且呢，气球在美国上空的时候，哈，足以传回让中国觉得有军事价值的情报资料，哦，这个当然，哦，这个美国就很不高兴啊。因此呢，这个在国际的外交上啊，其实哈，强国之间相互侦察，这个本来就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呢，你厉害的哈，就是在你要侦察那个国家的领海领空以外， 好、哦，我的科技就可以强到就可以监听到它里面的那些东西了。那这样子它也不能指控我什么，因为我是在它的领海领空以外。可是呢，我就有办法侦测到、听到哦，这个我所要侦测到的情报。那目前来讲哈、哦，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图哈、哦，这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图，然后长得胖胖的哈。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现在美国最新的这个情报，也讲间谍可以的飞船。好、哦，它是有导引能力的，也就是说去了之后呢。飞出去齁、哦、是可以飞回来的，可以控制它的航向的。那为什么要控制它航向？意思就是说齁、哦、要控制在这个敌国的领海领空以外齁、哦、这就没有违反国际法了吧齁、哦、你要打也没那么容易嘛。但是中国这次齁、哦、讲白一点齁、哦、就是失风被捕啦。齁齁、哦、所以呢他当然现在做贼心虚齁、哦、就不断的要强调明美国齁、哦、不应该击落我的气球啦齁、哦、应该返还那些相关的零件啦、啊、但是这些等等齁、哦。但是啊一颗气球啊会被中国作为情报来源齁、哦、显然是上面具有能够拍摄传输美国敏感军事情报的设备。喔、哦、这个美国当然觉得说无论如何不能够再让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一定要全面阻断中国未来科技的来源。这重点是齁、哦、美国不是只有阻断美国企业自己对中国的科技的输入齁、哦。台湾齁、哦、这些相关的产业齁、哦、如果呢还在继续跟中国做生意啊，做生意的内容呢，包括了美国禁止或者是限制输给中国的科技，哦，那这个状况就很严重了，尤其是资讯、资通讯、数位方面。所以我们最近刚成立那个资通安全研究院嘛，就是在警惕台湾的资通安全相关的设施、相关的城市这些哈、哦，不要也流到中国那边去。 雨潮老师 ，God bless you， 我代志，我代志。 这个政治问题，我要问王义川，习近平出来恭维啊，给几下事件了，习近平第一个出来公开恭维，但是他讲的话没有提到气球，但又好像在讲气球，什么意思？我们先看一段这个新闻，气球事件后首次发生，请大家勿偏离航向，习近平警告党内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以及嘛，第七个七号的时阵来出席一个叫做。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他这时候说啊，共产党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偏离航向，就会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那么世界十字路口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叫做唐浩，他认为啊，中共在对外界解释侦测气球时，说他是偏离航线，误入美国，而习近平特别强调共产党要跟随党的领导，同样用了偏离航线，猜测习近平是不是用这个词来一语双关。另外呢，甚至如果这个没有跟随党的领导，可能会犯颠覆性的错误。那这句话会不会有颠覆政权的意思呢？习近平想要没得讲？ 哦，习近平我咧听起哦，伊就是一个俗啦。 哎、欸， 安那讲呢？民间是你的，即马去用掠着啊，佫无爱承认。一开始讲的什么民间的，哦，啊即马。过不外久，哎、欸，因咧外交部佫再讲，哎、欸，球是阮的哦，爱行阮，啊，阮的是啥物意思？是阮政府的，还是阮民间的？哦，那、啊、现在啊，即马搞起来看到嘛，大家讲哦，啊，这就是真正是阿强啊，哎，这个气球，结果内底佫发现讲，哎、欸，内底有零件，佮是佮有美国袂好用的，所以即马美国要佮制裁啊，啦，美国有企业去投资中国六间这个军工产业。即马全部拢锁起来，袂当投资。啊，结果即个过程当中上趣味的，就是即、这个中国有一个媒体，一个自媒体啦吼。在即个自媒体呢，讲哦，讲啊，我讲啦，即气球就是即间公司生产的，即间公司叫做即、这个迄落中国化工的迄落橡胶设计研究院哦，株洲橡胶设计研究院，就是因啊。啊，因哦，2003年就开始做啊，即马已经得到许可，让生产武器设备。是讲这粒球就是因做的，啊，为什么讲奇怪？橡胶公司哪会做这個？因为迄粒气球，气球大家看咧白白，嘿无？嘿，那是放天灯，咱放天灯，然后飞一下就无去，就烧去啊嘛。所以一定原因的材料一定爱足厉害嘛。好，即摆臭大了哦，臭大了，唔惊这篇哦，够两篇讲啊，不止这间公司啦，我爱讲啦，咱中共哦，够有一间叫做大疆的。大疆的台湾就坐无人机，政府刚才刚买都坐无人机叫大疆，够一间就是叫亿航智能。叫益阳智能，这样啦。益阳智能，2019年啊，2019年要三年前，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哦啊，这间公司有可能是台湾集资，集美国集资了去投资中国这些物件，所以即摆这个状况咧，中国交美国是这个包括这个间谍气球，包括这相关交 AI 有关的投资，一定拢阁重新检讨。 是，我问你哦，即摆吼习近平无承认的话啦，习近平若无承认的话，美国麦当甲讲啊，你是安怎管恁的部署的，对不对？ 对。 啊，所以就等于伊答唔是，无答唔是，但是伊选择切割呢。 是啊，因为习近平，我就讲伊输啦，伊唔敢承认嘛。是啊，物件去用掠到，就是恁啦。啊，你就出来大方承认讲对，这就是阮。安怎安怎，伊嘛不爱承认啊。哎嘛，我讲偏离航道边啊，讲讲一大堆，那是恁的，恁的叫嚣较好的，都爱承认。作为中国的总书记啊，搁安尼输啦输啦。 广告之后马上再继续回来。 入口处轿车往右，警官五十一期消防毕业的他，拥有三十。 一粒鸡龟啊，美国叫它间谍气球，台语叫做失败鸡龟啊。哎，胡锡进哦，讲迄叫做流浪气球，不知道以为周杰伦新歌。然后呢，现在被吕理师发现，讲啊，这粒鸡龟啊，应该叫做浮空气。为什么？因为共军曾经写过一个平流层飞艇的论文。李将军，这个平流层飞艇是不是就是间谍气球当事本人？ 这当然，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哈？它叫做浮空气，就是在平流层这一块，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平流层它在大概一万公尺一直到七万到八万公尺之间这段里面哈，它的上升下降气流非常几乎没有是零，它都是垂就是平行的，所以你的这个气球进入平流层之后，你几乎不需要任何推进。它会在平流的气体空层中让它跑，那等到你要需要在什么地方降落，你只要调高它的那个重量往下降，它就到定位。所以这里几乎是不需要花任何的这个燃料。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很紧张？这段时间你看，它掉到一万公尺了，一万公尺就是什么？就是客机飞行到平流层的边缘，一万两千公尺，你就影响航道啦。那正常按照他们说浮空气的战略，不会掉到一万，一定拉到两万以上。因为两万以上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飞机侦察不到，第二个不影响航道，第三个呢更省燃料。那为什么会掉下来？应该是侦照的设备或者是导引。你说这么大一颗气球飞到美国去只为了拍两张照吗？我觉得绝对不可能啦，它要补足很多北斗卫星的不足。因为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导弹打活动目标很弱，到目前为止它的命中率大概 50% 而已。所以它要必须要透过这一种在平流层里面移动的叫做制空气，我可以导引，这是美国现在应该最不爽的啦。你居然可以导引飞弹，那就可以补足你卫星的不足，那美国的太空优势就失去了。所以大家讲说，那美国不是有这个 U2， 人家讲说 U2 的这个飞行员飞到两万公尺以上，甚至三万高空，在这边做侦察。你知道 U2 飞行员多辛苦？这是 U2 飞行员的飞行装，你看一下，这是太空装，这是太空衣。一个 U2 飞行员要上这个任务之前要穿这样， 是， 所以它的飞行成本非常高，比起一般的这种制空气这种高空气球来讲，它的贵太多。所以中国就要用什么？它就在科技、经济跟国力上的不对称，要用这种方式，不只是剑指美国，是剑指全球。但是这次习近平为什么讲出这种话，你知道？习近平讲这种话就是说，你们不要脱缰野马乱搞哦。我们跟美国为敌都是以台湾为借口。如果是因为美国因台湾跟我们站起来了，我有借口，你干涉我的内政。 对。 可是这一次是你的气球飞到人家家去， 对。 你已经跟台湾无关咯，是你去挑战人家的空域空权。所以习近平才会说，节制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气球事件，中国对自己会做很大的检讨，因为国力实在差很多。 将军，你觉得习近平他到底知不知道？因为有一说，现在看起来他的说法是他不知道，那也有美国的媒体说他可能不知道，你相信吗？ 我觉得习近平不是不知道，是习近平希望我们的精准度的武器要更高，可是中国的卫星没那么强，他只好用这种制空气来补足他的不足，所以降到那个高度被人家看到了。所以习近平说，我叫你去飞没有叫你被人家发现，所以他不知道是说怎么可以被发现。你可以去飞，习近平绝对知道他飞到美国上空，可是他不知道这些解放军这些军头蠢到让美国发现了这颗气球，所以习近平说知道。